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黄埔怔住，倒吸一口凉气。奸淫民女，杀人灭口，忠义侯氏族门庭竟然做出如此恶行来。见池壮将领悲愤莫名，黄埔忙问： 难得将军千里奔波，只是这女子家人何在？ 钟海父母早亡，唯有一妹钟景相依为命。三个月前，小妹与下官亲兵吴峰立下婚约。 将军是说， 半月前下官从军中归家之时，小妹却自缢家中，只留得一封遗书。大人，下官妹妹绝不会在下官回家之日，在我这个兄长面前自缢，定是有人害她性命。末将便是苦主，请大人做主。 钟海话音刚落，身后十来位将士中有一人跪着挪上前，直直望向黄埔和满街百姓，年轻坚毅的眼底痛不欲生。 大人，一个月后就是我和小景成亲的日子，我在沙场上奋勇杀敌，只为了能让他风风光光地嫁进门，可如今却天人永隔，求大人接状，还我一个公道。 这个年轻的将士含泪说道。几乎是在他哀戚的话语落定的瞬间，街道上原本沉默的百姓燃起愤怒的情绪，几乎让整条街沸腾起来。 那忠义侯府竟然如此丧尽天良， 大人一定要为将士们做主啊，不能含着他们的心呐。 领军在外的兄长，为了能让心爱之人风光大嫁的将士，在家中满怀喜悦待嫁却含冤死去的少女，没有百姓能够容忍这样的惨事发生在保卫边疆的将士身上。黄埔见民怨四起，遂神情郑重地走上前。他执掌京畿治安，绝不能让忠义侯一府之事动荡京城。 两位请起，大理寺管天下不平之事，将军请跟本官入府，若证据确凿，本官绝不徇私枉法，定还死者一个公道。王虎，去请个好大夫回来。 是。 黄埔说完，吩咐衙役接过钟海手中的状纸，托起二人率先朝大理寺内走去。刚才还肃穆无比的大理寺府衙前，顷刻间只剩下暗红的血渍和围在街道上久久不愿散去的百姓。临街的茶楼里，苑琴替任安乐泡了一杯茶，面容沉静，感慨道： 小姐，黄大人是个好官，当初小姐选择先入大理寺，为的就是将他提携起来吗？以敌之矛攻敌之盾，直到把这矛磨得尖锐无比，方能为我们所用。士族权大，也不敌百姓众口铄金，皇家再贵亦不敢挑战百姓之愿。忠义侯府的尊贵到头了。 任安乐沉下声音，手中抛出的棋子落在桌上滴溜溜转，碰出清脆的声音。这一日，大理寺府衙外的茶楼酒肆几乎人满为患，围观的百姓受不了热腾腾的太阳，纷纷花几吊银子占据有利位置，密切关注案子的进展。直到下午，大理寺府衙大门重新打开，众人亲眼看着一脸肃穆的大理寺卿舍了软轿，骑上快马奔向皇宫的方向时，才算放下了一半悬着的心。东宫书房内，赵岩正义愤填膺回禀此事： 一家子龌龊之徒，上次忠义侯府的幼子在会试里舞弊，这次轮到他父兄做出如此令人发指之事，忠义侯府简直枉为士族之列。 那守将敢离城千里入京告状，想来是有了证据，忠义侯府气数已尽。 是啊，青南城的守将倒也血性，在大理寺前自罚30鞭。这些疆场上的将士最是受不得欺辱。 你说那守将来自哪里？ 青南城在忠义侯管辖之内，其太守便是忠义侯长子谷继辉。这次入京告御状的便是青南城副将钟海，听闻此人一身好武艺，且后代将士，在西北颇有名望。他此次入京便有十来位将士跟随他前来。殿下难道认得此人？ 不过随口一问。 韩烨摇头说完，复又低头批改折子，但却不如刚才专注，反而有些心不在焉的。赵岩正欲出去，突然想起一些事，神情有些迟疑，开口说道： 殿下，这两日臣在围场遇见过安宁公主。 安宁怎么了？ 臣见公主的面色像是不太好，便问了围场管事，才知道这两日公主每日清晨便入场，到落日才回，日日练习弓箭，整日不歇。臣怕长此以往，公主身体堪忧啊。 赵岩的正妻素芬郡主和安宁公主交情不错，是以他才会多嘴一句。韩烨眼中划过些许疑惑，对赵岩摆摆手。见赵岩出去，他才揉了揉眉角。 安宁这么大大咧咧的性子，有什么事儿能让他挂在心里？ 赵福送走了入宫请旨的大理寺卿，回到书房，见嘉宁帝神情阴沉地坐在桌案前，小心宽慰道： 陛下，忠义侯自己品行不端才会招来民怨，您只是下旨让黄大人秉公而断，而非封了侯府，已是顾虑侯府的脸面，万不可再为了侯府之事伤神呐。 忠义侯在朝里屹立十几年，还不至于随便受制于人。赵福，刚才皇青说明渊的守将从何而来？ 陛下，黄大人说此人是青南城副将钟海。 青南城啊，忠义侯府今年的是非太多了些，多到一年内所出的案子让这座原本权握西北十几年的侯府一步步瓦解，到如今一线颓势，若真是忠义侯府气数已尽倒也罢了，但若是……赵福，若是忠义侯求见，便给朕挡了。 陛下，若是古昭仪…… 古昭仪到底怀有龙种，若是强闯，他只是个奴才，担不起皇家血脉的重责。 一并拦了。 是。 赵福低头应声，退了出去。待关上书房门，他才长长地吐出口气。 哎呀，青南城，北清和大晋交界的城池，当年帝家80,000大军就埋在城外的青南山。难怪陛下会对一个告御状的副将如此在意。 他望着皇城外大理寺的方向，神色晦暗不明。大理寺的案子传得沸沸扬扬，也不知怎么的，直到黄埔入了皇宫请旨，忠义侯古云年才听说了这一消息。大堂内，他狠狠将手中杯子朝地上砸去，对着跪倒在地的大管家怒吼： 你怎么办的事？一件小事居然闹到大理寺去了。 管家骨素40上下，生得一副忠厚模样，但平时为人却很是毒辣。此时他战战兢兢跪在地上，有苦不能言。一个月前，他和老侯爷去青南城看望大公子，大公子酒后乱性，动了副将的妹子。老侯爷当时也知道此事，便吩咐他将此事处理干净。他确实处理得干干净净，知情的人全部都处死了不说，甚至吩咐下人在此事过后的半个月，也就是那钟海回家之日，将钟景缢死在家中。此事安排的天衣无缝，他也早就安稳回京，哪知今日石破天惊，钟海居然带着将士们一状告到大理寺，喊出了真相不说，还将整个侯府都牵连了进来。 老爷，奴才该死。 古素瘫倒在地，知道自己怕是活到了头。 钟海既然入了京，八成是有漏掉的活口。古云年神情阴滞，看了古素半晌。 你对本侯素来忠心耿耿，本侯相信你。古素，你要知道，只有忠义侯府得以保全，你才能保住想保的人。 老爷，此事原就和老爷没有半点关系，所有事都是小人自作主张，自不会让侯府受了小人的拖累。只是大公子， 这个孽子犯了大过，日后便看他的造化了。 小人知道了。大公子虽是庶子，这些年也得侯爷喜爱，想不到为了侯府，侯爷说气便气。 老爷，大理寺的衙役寇府说有件案子，请大总管过府问话。 小厮身后跟着几个神情肃穆的大理寺衙役，忠义侯面色一沉。黄埔敢如此堂而皇之入侯府拿人，想必已经入宫请了圣旨。他朝古素深深看了一眼，才摆手道：“ 你去吧。” 是。 古素磕了个头，死气沉沉地从地上爬起来，被大理寺衙役带走。傍晚，忠义侯被笑意盈盈的赵福拦在上书房门口时，脸色才是真正难看起来。 老侯爷，陛下说此事已交给黄大人审理，若是那钟海说了胡话，攀咬侯府，陛下定不轻饶，自会还侯府名声。若是此案属实，哎呦，瞧瞧我说的什么话，侯府一向声名赫赫，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陛下已经派了兵部侍郎去青南山请回大公子，待大公子回京，此案自然会水落石出。这不还有十天半个月，侯爷安心回府等消息便是。 哦，多谢公公点拨。 他说完便急匆匆离去。古奇辉还有半个月才会回京，忠义侯府在京城经营数年，半个月时间可以做的事太多了。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